荷兰将实施自新型肺炎疫情在当地爆发以来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为期大约五星期。首相吕特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封锁措施将持续到下个月19号。他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是示威者认为的普通流感，封城是遏止疫情的必要措施。在讲话期间，办公室外听到示威者吹口哨和叫喊的声音，除了超市、药房和食品店等售卖必需品的店铺之外，其余商店必须从星期二起暂停营业，学校从星期三起改为网上授课，博物馆、动物园、戏院和健身室亦要关闭。政府建议民众在封城期间留在家，每日最多接待两名访客，24至26号节日期间放宽到三人。在本港，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至9宗，其中6宗涉及3个不同楼层的15室单位。卫生防护中心决定向桂东楼23楼至30楼的15室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若果住户有病征会被送往医院。卫生防护中心亦会为其他楼层的15室单位住户和桂东楼其他出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单位上下各一层相同座向单位住户进行快速抗原测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4点，跌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95美元，卖出1828.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8度左右。预测今日多云，早上天气相当清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就车多啫。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60秒。 印尼食品你食过，印尼舞蹈你睇过，印尼音乐你又听过。咁印尼作家嘅小说你有冇睇过？ 我又真系冇、啊，你有好介绍？ 嗱，就呢本啦，由印尼作者安卓雅西拉塔写嘅《天虹战队小学》。 小说系关于喺印尼最富裕嘅岛聚上边，有一间残旧不堪嘅小学，被政府通知，如果新学期收唔到10个新生，就要关闭学校。 在样样都缺乏的情况底下，义务老师唯有拎住芭蕉叶在落雨的教室上堂，校长就去卖菜赚钱买课本给学生。 班上面最聪明嘅同学，每日要游过鳄鱼栖息嘅沼泽翻学，而最有艺术细胞嘅同学就要用零成本打造最吸引嘅嘉年华演出。佢哋所做嘅辛酸事，目的只系想保存间学校。 小说嘅灵感系嚟自作者西拉塔嘅亲身经历噶，佢嘅小学老师巫师老师亦都曾经婉拒贵族学校嘅礼聘，坚持翻乡下教书，仲封西拉塔同佢班同学为第一代天鸿战队成员添。 呢本小说唔止成为印尼国家畅销榜冠军书，亦都系印尼有史以来最畅销嘅小说，多得巫师老师春风化雨。如果唔系，印尼就冇咗一本咁出色嘅作品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最近有个朋友在家工作，他说很难专心做事，但是我记得他之前讲过说在办公室是做不到事，那到底什么环境才适合呢？你今天在哪里开工先？是不是在山上拍张照就是你的工作呢？在家工作可能已经变成在家劳作。 咁多位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一分，室外气温而家十四度，相对湿度74%。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同埋 Kitty。其实咧，我哋团队入边嘅成员咧都出现晒噶啦，有钟哥啦，系啊 ，Barbie 啦，同埋小白啊吓。咁啊，我哋研究紧咧，即系关于朝头早呢个擎天大饭堂啊拍片嘅嘢啊。 冇错。 好啦，咁但系咧，研究完嗰啲咧，当然要啊，最主要睇下股市啦。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喂，琴日咧真系炒股唔炒市啦。嗱，港股咧跌116点啦，但个别股份咧升得几靓仔下，特别系只美团点评，咁啊真系咧啊点灯啊点咗上去，咁样哇，好似得佢 ATMX 搞得掂，亦都喺年尾咧继续上到一啲高啲嘅水平咧。点解系咁咧？同埋大市又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唔该。 其实都有啲我谂市场方面咧都 surprise 嘅，因为点解咧？琴日方面咧，大家都个焦点仲讲緊呢个系罚钱啊，讲緊呢个系打击方面平台垄断嘅问题嘛。所以其实就都喺内地方面呢个声音都大嘅，因为睇返其实人民日报方面呢亦都有讲啦，就系批评一啲网呢啲咁嘅公司方面呢去买一啲社区嘅团购网啦，就话会垄断咗个市场啦。第二就系政治局会议方面呢都特别有讲到呢，就系话呢个系啲公司方面呢就唔好盲目咁样扩张啊，同埋都系平台垄断嘅关心嘅啫。咁大家知道政治局会议方面呢，内地方面系一个最高嘅权力嘅呢个行政嘅机关嚟㗎嘛。咁所以变咗佢都有讲嘅话呢，都系一个几重要嘅因素，唔可以忽视囉。我諗就團購上面嘅話呢，其實都睇到一個問題，就話頭先講啦，壟斷啦，因為呢基本上佢哋用個價錢呢係低個成本價嚟到去銷售嘅，咁就可能會導致到呢嗰個市場方面呢就擔心會係壟斷嘅市場囉。 嗯， 咁啊，睇到阿 Kitty 都 系啊，我都望紧嗰啲价钱啊，到底平几多咧？咁咁啊，报纸今日都有讲嘅，譬如你话菜市场咧卖9蚊嘅嘢，咁美团可能卖7.5，咁甚至话举例小黄鱼咁啦，都平过嗰啲鱼贩咧31%咁多。咁啊，作为 又系平好多嘅， 系啦，作为顾客嚟讲，咁我又真系会觉得喂，悭得一蚊得一蚊，菜又平，鱼又平。咁但系头先阿 Kenny 你提到嗰个反垄断啊，即系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措施去到，即系等嗰个竞争啊拉翻平均少少啦。呢一个情况，你觉得会唔会持续落去咧？ 嗱，初期咧就好似系着数咁样吓，当然买平咗嘢，大家都开心啦。不过谂下，呢个世界上冇人做蚀本生意噶嘛，系咪先？ 系， 而家佢可以平个成本价卖俾你噶啦。其实佢最主要就想其他人做唔到。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壟斷咗嗰個係即係下游嗰個零售網絡。好啦，壟斷咗之後嘅話咧，咁到就向上游嗰啲 supplier 啦，供應商方面買手啦，就係、話我個即係 filter 網絡就係我嘅，就算你點樣樣嘅價錢嘅話咧，你都要幫襯我噶啦，因為點解咧？你冇其他嘅銷售渠道啊嘛。咁所以到時咧就鏈上游啲 supplier 啦，咁可能個供貨價錢要好平啦，甚至乎要上架費啦。咁呢樣嘢大家咁香港都以前都感受過啦，其實好耐好耐以前嘅話呢，就係啲超市大型超市網絡嘅話呢，就淘汰咗啲士多啊辦館之後嘅話呢，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囉。 係咁啊，即係叫做國家都係維持個生態嘅啫，希望個生態鏈可以平衡少少啦。咁啊，見到昨日Kenny 都有講啦，話就算呢阿里巴巴同埋閱文集團呢，咁啊即係叫做進行收購時呢未盡申報義務，違反反壟斷法喎。咁啊，講真小情大戒嚟嘅啫，就懲罰咗50万嘅人民幣。講真啦，即係对于粤文以至阿里巴巴来讲啊，是啊，简直一杯茶钱啊，好像我们吃个 A 餐早餐 A 啊，不该那个钱。不过啊，这个意识形态呢其实都令到投资者呢有些散水 feel， 特别是即之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啊，好像国家都不太喜欢阿里巴巴之、啊、近期都释出一个类似这样的信号，这两只股份是不是都看得差一点呢 Kenny 近排？ 这个刚才提到意识形态更重要一点，即五十万呢其实呢就對佢就講，可能一分鐘都唔止賺50万啦，即係唔好講一日啦，一分鐘可能已經超過50万噶啦。咁其實真係濕濕碎。不過咧，就其實對於個罰款嘅上個情況嚟講咧，都係一個上限嚟噶咯，即係個 maximum 嚟噶咯。係。咁其實都係反映翻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咧嗰、那個政策嘅取態咯。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投資呢啲即係內地股份方面咧，最緊要睇個政策面啊。點解佢哋之前過往做到咁大咧？個例譬如好似騰訊講緊9亿多客户啊。呢個係美團又講緊6亿多客户啊，哇！全部都講幾億，即係因為人哋好多國家嘅人口都冇幾億㗎嘛，但係你個客户方面係咁多，就一個政策造就到啊嘛。咁如果你個政策轉向啊改變嘅話咧，咁當然會影響到間公司方面嗰個係收入啦，同埋如果影響收入嘅話，就影響估值啦，影響估值即係影響股價啦。咁所以大家就會好關心呢樣嘢咯，就睇一個政策佢點樣做法。咁但係當然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到最後其實。我谂国家嘅政策又唔会话特登想打死晒佢哋嘅，但系就类似好似参考翻之前腾讯嗰啲手游政策咁咯，即系当你做到咁上下嘅话咧，咁如果过分咗啦，或者国家觉得你个方向有啲唔啱嘅话咧，咁你就要即系出嚟咧就调整翻个方向，行翻个正轨咯，咁就应该可以继续 OK 嘅。 扯流扯放啦，遇难兼施啦，只能够讲系嘛。 系明白啊 ，Kenny 啊，另外咧，我想问一问只新股啊，就系中国家具产品制造商汇森家居啦。咁啊，今日起咧就招股啦，咁啊最高集资大概14亿港币。咁啊话到咧呢个中信建投国际咧系佢独家保荐人。咁其实你点睇咧？呢只你觉得抽唔抽得过咧？ 年尾仲有冇新股可以玩玩啊？虽然大家守候紧今个礼拜嘅南月亮，系啦。 嗱，业务咧，我觉得就一般啦，冇乜特别吸引嘅。但系不过就因为呢排新股气氛好啊嘛，咁所以佢又夹咗喺南月亮嘅之前咧，咁呢排冇咩抽咧，可能都有机会炒一炒嘅。不过我觉得短炒咯，同埋都系。即係呢啲係小注咯，因為你唔同好似嗱，譬如普方馬特啊，或者係京東健康嗰啲，我咪大力推介你啦。因為呢啲其實本身嘅基本面都 OK， 同埋亦都係業務獨特啊嘛。但係呢只就真係比較普通咗啲咯，所以我就覺得。即 係 少少玩下就算咯， 係、啦，咁大家又唔使年頭炒到年尾嘅， 唔使搏老命嘅， 就嚟過冬啦，冬至啦，就嚟有聖誕節啦， 又過年啦， 係啊，俾自己投一投都啱啊嚇， 賺夠買只雞嚟過冬就算咯， 係啊， 開心開心，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傾過啊， 係，拜拜， 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19，早晨钟哥，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棠， 因为小白、 啊、今日朝头早就同大家讲下食面包啊，食、嗯、面包一样嘢好啊，即系令人饱肚嘛。咁但系原来喺疫情期间咧，啊我哋咧都多咗好多人咧会自己整面包， 嗯， 净系讲系啊，净系讲英国咧，佢哋有啲嘅统计公司就做咗啲研究，佢哋就系用到底有几多人买咗一啲叫做自己入厨嘅新嘅烹调工具，都系我哋整面包，去到推算咧，到底英国喺疫情期间多咗几多人去到整呢个面包？ 哇！我有睇啊呢单新闻， 巴 闭啊，系啊，佢好多亿个面包啊喺呢段时间里面整咗。 2020年上半年啊。只是讲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已经有10亿个的面包。 欸，这些数假象来的。 是吗？ 一个面包多大先？ 哦， 可大可小的嘛。 即是手指甲那么小。 手指甲那么小又叫做一个。拳头咁大，一个成个头咁大，又叫做一个，系咪先？ 唔紧要，小白，你讲嗰啲用具嘅数据俾钟哥听，咁佢冇得搏啦啩？即系嗰啲打蛋器啊、面粉啊。 用具嘅数据咧，其实都相当之多嘅。佢哋净系讲紧啦，推算3月至9月期间，英国人一共焗咗咧就系近10亿个嘅面包啦。咁好多咧都系例如有啲乜嘢咧？例如就系搓猜面团嘅板啦，用佢哋嘅棍，嗰啲咧都。讲紧咧系断慢断慢咁去卖嘅， 假象嚟嘅， 又假象，点解啊？啲棍唔系要嚟碌面包系嘛？ 即系话嗰啲嘢唔襟用咯，点解成日买咧？ 哇，买完就断嘅客户嘛，你明唔明白啊，钟哥？ 边有10亿个客户咁多？你讲紧10亿个 面包， 10亿个面包，你嗰度买咗几多器材话？ 我当佢10万个， 10万人无端端喺屋企整面包呢， 就是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嘛，咁佢哋推算啦，好，咁呢个我哋都唔理啦。但有啲心理学家就出现喎，佢就行出嚟就话到，喂，而家多咗咁多人去到整面包呢，佢哋又搵到整面包嘅好处喎、好啦，整面包嘅好处有啲乜嘢呢？就係同呢个情绪呢係好有关系嘅。佢话第一，因为整面包成个过程入面呢，我哋需要嘅係咩？我哋需要嘅係创意。因为有啲人需要係啊，譬如如果我整麵包咧，我中意整烏龜，中意整魷魚，中意整即係古靈精怪樣咧，就氹啲小朋友開心啊嘛。咁、小朋友見到個樣啊，得意喎，咁啊有粒提子咁啊，做咗 隻眼睛 係啦，跟住佢就中意食嘅咯。其實都係嗰嚿嘢嚟嘅啫嘛。咁、佢就話多咗好多人咧係用呢個創意。咁如果用創意嘅時候咧，其實佢就表達咗咧一個人啊，佢嗰種嘅情緒咧，佢可能放咗喺呢一個嘅麵包上邊、例如有啲人佢好憎個老闆嘅啊，我就整個老闆個樣。整得丑样啲，食鬼咗佢咁样， 搓佢搓面粉咁， 冇错啦， 搓 面佢 姜饼人嗰啲咁样，系整到。 喂，同埋咧，整面包系好需要耐性。我到而家即系入咗即系抗疫厨房咁耐啦，我都未整面包，因为整面包咧，佢又要真系头先小白所讲，要有一啲特别嘅工具嘅， 即 系、 啊。 我冇咯，就係因为你可能要添置一啲发酵嘅嘢啊，或者面粉你同整蛋糕又唔同啊。咁同埋你要等佢发酵咧，嗰、那个时间我本身都系性子急嘅人嚟嘅，即系你嗰蛋糕举、即系怼着焗炉，有啲可能要发个零两个钟啊，或者你要等佢2-3个钟，即系睇下你屋企有冇嗰啲相应嘅工具啦。 我送俾你。嗰啲器材我送俾你， 真係， 但你可唔可以承包翻一年嘅面包數量俾我先？ 會， 即係嗱，我俾個器材。 咁我要睇下嗰啲廚師機啊， 俾翻一年數量嘅面包，我正唔正啊？ 真係，我可以考慮喎、因為咧，我覺得麵包有麵包嘅好，就係佢個焗出嚟嗰種香味 咧。我幾中意食麵包㗎， 好療愈，係、 咁你哋中唔中意就係放嗰啲麵包機放完入去之後，第日撳個掣之後就自己食嗰只麵包？ 我就從來冇食過。 吓， 唔可以咁讲，我有食过，但系冇食过你啱啱譬如话整出嚟即刻食嗰啲吓，嗰啲我就冇啦。 我自己咧，其实两种面包咧都有食过嘅。咁、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自己拆完之后，即系当然啦，面包机嗰啲都要拆啦。但系自己拆完之后用焗炉焗咧。嗰、那個口感咧就真係同麵包機係都幾唔同嘅， 變化多好多， 變化多好多，係啦，同埋麵包機嗰個嘅 size 又已經等咗喺度啦，同埋嗰個鬆軟程度咧始終都係爭啲。 好啦， 咁啲心理學家佢仲喺度講，原來麵包咧對於某啲人嚟講咧，平時唔係好出聲嘅人，當佢整完呢一個麵包咧，佢好似某程度上， 好嘢、啊！ 如果你見我嘔嘔豆豆，中意同佢整包咯， 講話好好味啊！咁佢就話到咧，原來有啲人中意將啲情緒咧就放喺整麵包入邊。咁、譬如原來外國都有啲嘅文化咧，可能呢個我哋香港未必有嘅、就係有啲人可能譬如病咗或者唔舒服嘅，咁佢會整一啲嘅嘢咧去到送俾人做慰問人嘅。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呢一種咧心理上面嘅導向。好啦，如果你同我哋好有關係咩咧，就係、是、我哋整麵包嘅過程入邊咧，原來烘焙整個過程都會令到我哋咧多咗思考嘅機會。我哋除咗就係、是、係啊，多咗係諗嗰啲除咗步驟之外咧，佢哋話到因為我哋成個過程入邊，我哋要遵守住幾多水、幾多嘅麵粉。要高筋定低筋，跟住又要係落幾多雞蛋啊？喺成個過程入面，由於我哋要跟住嗰個步驟同份量咧，我哋個腦咧會做一啲同我哋平時唔做嘅嘢，咁、變咗我哋就容易咧就達到一個放鬆嘅效果。系啦，咁放松咗之后咧，个人咧就觉得咦啲压力又少咗，咁我哋就分析原来呢个都可能其中嘅原因，令到啲人咧越嚟越中意烘焙啦。 我好同意，但系你知唔知道到咩时候你个压力翻翻嚟咧？ 就是、出嚟究竟好唔好食啊？有冇窿到？ 即系拍咗嘅时候，你又即刻嗰个皮质醇又再偏高翻啦。我搞咗几个钟，到最后嗰个蛋糕都系唔成形嘅，系、啦，都系甩唔到帽嘅咁。 哇！咁嗰个真系有第二个压力。咁但系你始终都系一样嘢。譬如头先崔杰同讲话，就算我整得好唔好都好啦、都会俾人食噶嘛。咁、你喺呢个 唔系噶，我整得好先俾你哋食噶，所以咁少带翻嚟咯。 点解唔俾我哋食咧？ 失败嘅唔好啦。 唔系咁，我哋可以做你嘅即系试金石。 我已经不想再将这件事即勾起我的回忆了，但我自己会试的。还有这个我觉得你说疗愈的地方就是你不停学习，总有一次你成功，那个成功感是真的很难去表达、即是你经过无限次的试炼之后终于做到你想做的。 那你整一个面包何为成功呢？是你自己吃得觉得好吃，还是人家觉得好吃？ 哇，那人家觉得好不好吃自己很难控制，即是个人的口味不同嘛、但是你至少过到自己的关。 咁你会唔会想挑战一啲变化好多嘅面包？ 我想啊，同埋咧，成日都会觉得哇，呢啲咁靓，上网睇人哋铺出嚟嗰啲咧，个个都话好易整，都唔知道真定假嘅。 系啦，咁嗱，总之就面包整完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多啲同人分享咧，咁啊多咗一个人际关系嗰个上升。咁我就所以就因为呢一样嘢，呢几样嘢加埋咧，令到烘焙呢个嘅叫做工作咧，越嚟越多人喜欢。但系当然啦，唔系话个个都系走做面包师傅啦，就是、利用呢一样嘢咧，就喺疫情期间咧就多咗做完之后，发觉原来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嘅、因为佢哋仲话到咧，烘焙咧亦都系可以话将自己一啲好嘅嘢咧去做俾人，其实亦都系多咗一种譬如同理心啊，照顧人嘅心態啊，咁就比較上多咗咧喺呢個社會上面一啲正能量產生啦。 聽到未啊？ 咩啊？ 俾人啊！ 我有俾人， 唔係抌咗佢啊！ 你諗下，我心地好先係咁啊，就係、是、我將啲好嘅先俾你。如果我整塌咗又俾你食嘅，咁啊唔係幾 好 啦？ 好嘅留翻自己， 衰嘅都係留翻俾自己食啦。但係真係 整得唔好，你都照攞俾我哋食啊嘛。咁我哋真係分享一下，咁唔通嗰啲嘢嘥曬你自己食曬佢咩？ 咁又啱。有時個樣唔得咧，唔代表味道唔好嘅。 崔傑彤，唔好咁樣。大家做朋友，你唔可以把悲伤留给自己，系咪先？我同你分享， 因为我 系饮啊， 整饼嘅过程已经即系 release 咗压力啊嘛。好啦，下次我整得好唔好都带翻嚟俾你。 好啊，好啊，咁我系等住你啲面包咯。 唉，咁啊易搞啦，即系可以摆过夜嗰啲攞翻嚟，你哋唔介意嘅。 边介意啊？ 整翻热佢咪得咯。 不过好得意嘅，即系譬如即系话阿白元浩讲，又话唉，整个面包啫。跟住有個心理學家出嚟講兩句嗰啲咁樣，永遠都有啲人出嚟講嘢。不過如果呢件事發生喺香港，你知唔知道？無論係一啲傳媒報導又好，又或者係咩類型嘅人，會特別中意走出嚟攞講嘢，或者叫做啊抽一抽水啊？ 你話整麵包定係任何嘢？ 可能 佢都 可能就 講 講麵包啊！最近香港多咗人整麵包，點解咧？ 我就係諗到一個人咋， 邊個啊？ 但我唔方便喺度開佢嘅名啦。两个字嗰个咯，你讲边个啊？ 我就我唔系讲一个人，我讲一种 一组人一个群组系啦。 通常系堪舆学家，即系就会出嚟讲。嗱，由于咧，即系今年咧，就呢一个食正西南水啦，呢个财位就去咗嗰度。 水星同土星嘅移动啊， 移动啊，所以特别多人中意整面包嘅。一定會係咁樣講嘅，唔知點解，即係呢個就係可能係呢個我哋呢個地方獨有嘅一個文化。 所有嘢都需要分析一下。 如果佢哋可以出嚟同我哋講話個疫情幾時完就仲好喎。 唔會講嘅，但可能 你睇《鬼滅之刃》啊嘛，睇咗未啊？ 我睇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7点，跌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86美元，卖出182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早上天气相当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就慢车，龙尾排到过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因为天气情况改善了，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恢复翻咧就系每小时10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细 B， 下个星期咧，单工程要操作吊船，你做好准备未啊？ 准备好啦，李 Sir。 嗱，我问你啦，吊船嘅安全装置检查咗未？ 要检查嘅咩？ 咁嗰几日啊嘅天气，你又 check 咗未啊？ 吓，同天气有咩关系啊？ 喂，唔该你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他们会讲吊船安全操作要点，还有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识不准备，下星期不要来开工啊。 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多谢大家的支持，不过先跟大家讲少少嘢先，咁我哋今朝又系咧7:10咁上下，咁我哋就做咗一个 Facebook Live， 咁但系咧好听众会好奇怪啦，如果而家上去二台 Facebook。嘅時候睇咧， 係， 咦？點解會唔同咗嘅？係嘅，因為今朝技術上嘅問題， 係， 我哋要將條片即係啲格式改一改， 我哋要盡善盡美啊！ 盡善盡美啊！今朝有啲甩碌啊，簡單嚟講就係，所以咧要將條片重新再擺上去。可能今朝睇 live 嘅朋友嘅留言咧，可能咧就會即係未可以再見啦。 咁 但 係 係啊，唔好意思咁多位，咁但係唔緊要。你而家可以再上去，又可以重温翻我哋今朝 Facebook live 嘅情況啦。不過好得意啊！在 Facebook 上面的事我們在電台去講，那我們在電台遇到的問題是不是應該在 Facebook 那裡解決呢？ 都可以， 都可以， 是啦，就是相輔相成的兩樣東西， 不過還有一樣東西，那我們今早在今早的Facebook Live 裡面呢，有一個創舉的，就是其實我們五個人是未試過同時間出現的， 是，即是在 Live 檔，在 Live 檔，不是，直接做節目都未試過同時間出現的， 咦，是喎， 分開的嘛，我們，即是每人會處理我們的工作的嘛， 但係今朝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我哋五個樣同時出現呢，不妨去睇睇我哋而家喺二台面書專頁裏面嘅我哋今朝嘅 Facebook Live 啦。 點解我咁靚仔但係冇頭髮？點解我咁勤力老闆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幫你唔到，但係辦公室心理學崔傑彤幫到你。 同你講心理。 自尊情感。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有价值，不比其他人差，这样的情感称为自尊情感。自尊情感高的人，因为知道自己具有价值，不会受到他人的评价左右，不论其他人怎么说，他们都能够宽宏应对。相反的，自尊情感低的人反而就喜欢自我炫耀，但是只要旁人不承认他有价值，他就没办法认同自己了。 呢一句咧好实用，但系好难理解啊！ 点解咁讲咧？ 你可唔可以解释多一次嗰个自尊点样影响到我哋啊？ 自尊直头影响到你嘅行为啦。头先佢咁讲啊，嗱，如果佢话自尊情感比较高嘅人咧，因为佢肯定到自己嘅内在价值，咁所以人哋点样讲佢或者批评佢啊，咁当然唔系话当佢耳边风啦，但系咧就冇咁容易左右到佢自己心里面嗰个初衷啊，或者佢都好明白自己做紧啲乜嘢。咁但系如果你话相对嚟讲自尊情感低嘅人咧，佢好想得到人哋嘅认同，咁所以佢头先咪讲话哦，我要炫耀，即系我有几叻或者我有几好咁样摆晒啲嘢出嚟，咁但系即系如果佢炫耀得好，有相对嘅反应，咁佢就即系开心啦。咁但系如果万一有啲人俾到一个唔系佢预期嘅反应或者一啲嘅评价嘅时候咧，佢就会一蹶不振啦。 即系越系中意自吹自擂嘅人咧，其实佢嘅自尊感咧 就越 低， 系啦。 再但系呢个已经讲晒， 系啊。 如果你身边必定有啲人咧。其实我乜， 我识啊，我知啊， 你就知道嗰啲人其实系个自尊系偏低嘅，呢个大家都应该理解。 系啊， 好啦，咁再落去就系自尊点嚟啊？ 自尊 点解你一个人嘅自尊会高啲，一个人嘅自尊会低啲？ 我觉得好多因素影响嘅，第一就一定同你嗰个成长环境啊、家庭背景有关啦、即系譬如你屋企人由细点样去栽培你，或者佢用乜嘢方法去到栽培你，即系佢系会打击你啊，令到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够好啊，系啊，定系乜嘢都话你好啊，令到你即系飘飘然啦、咁样。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家长点样去管教或者去栽培你。第二，我谂同你自己嘅经历都有关嘅，即系如果你咁唔好彩，成日都遇到挫折嘅，咁呢个人可能真系会灰底，会成日都谂自己唔好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即系时来运到，成日都啊好好彩啊，有贵人相助啊，咁好多嘢都一帆风顺嘅时候，可能你又会冇咁容易觉得自己个价值咁低咯。你觉得咧？ 我觉得好简单，两样嘢嘅啫，学识同埋经历。讲完噶啦，学识就你读几多书啦， 系 咁，但系读得书多唔等于一个人嘅自尊系高噶。 咁点样读书法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嗰个自尊高咧？ 真系要明白咯。 嗯， 读死书，书死读啊嘛。 系读死书 ，书死读。 系 读书死读书啊嘛。 系啦， 即系你系边一个状态里边你要经历嘅嘢啊嘛。 嗯， 咁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里边究竟俾啲咩你呢、這个第一咧。咁、当然后边下山三万字咧，就系你读啲咩书先。 系呢、這个其实可以写一篇论文嘅呢、這个题目。 系啊，你唔可以是但攞本八卦杂志出嚟，喂，我就读书嘅。咁嗰啲冇养分，我成日话冇养分嘅书。你读多都冇用噶嘛，令到你更多二氧化碳嘅啫嘛，会多咗氧气噶嘛。咁你要睇下拣咩书啦，了唔了解同埋理唔理解嗰本书讲啲乜嘢啦。咁第二个就 系 人生经验咯，即系你每一日嘅成长都俾到你好多经历同埋教训，同埋最紧要系经历教训完之后。你學唔學到嘢啊？你可能學唔到噶嘛。 係第三個原因咧，佢呢度有提到，可能咧同嗰個文化都有關噶喎、即係你表唔表達出嚟咧？根據咧一個嘅研究講啦，日本啊、美國啊、中國嘅高中生嘅意識嘅調查，對於一句嘅 statement， 佢就話：我並不比他人差，是有價值的人。即係你認唔認同呢句説話咧？咁樣咁回答非常符合。大致符合的比例咧，相比于美国咧就有大概89% 嘅人咧都认同嘅，系啊，我系有价值嘅，唔比其他人差嘅。而中国咧就占有96%添，咁、但系日本咧就只系占38%啫，即系嗰个百分比咧系争好远，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 少過一半認同呢一句説話。咁當然啦，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啊，會唔會同佢哋個民族性有關？佢哋相對咧會比較謙虛啲。就算自己係咁樣認為啊， 講過頭説話係 啦，都唔講出口，講咗過頭説話，唔知會點咁樣。咁啊，有可能係因為咁樣嘅。咁不過佢嗰個報告都有講哦，咁會唔會都係時候有喺教育上面啊，會提升翻大家嘅一個自我肯定感咧？咁樣 咁呢個其實都係嘅，亦都要添啦。咁所以点解成日话你细细个嘅时候，你究竟系令到佢越嚟越强啊，定还是令到佢越嚟越弱啊？或者好似正话你讲咧，令到佢越嚟越叫做谦虚咧？咁呢个就睇下即系大家想点行。 其实你摆喺办公室都烦噶，即系你每个人每个员工啦，或者同事啦，嗰个自尊情感都有高有低。咁你点样去同佢相处，或者？啊，當我同阿 O 即係一齊都犯同一個錯啦，但我哋嗰個自尊情感係唔同嘅時候，你點樣去將呢一個錯去表達，即係同我哋溝通翻咧？係啦，譬如我係玻璃心啲嘅，咁可能你講嘅方法咧係完全傷害咗我嘅自尊，我會一蹶不振。 所以咧，你大家喺辦公室做嘢呢、這個真係諗清楚。第一樣調翻轉頭問先啊，如果你翻工，你帶唔帶你嘅自尊翻工啊？ 哦，個尊嚴帶唔帶翻去？ 你帶唔帶啊？你带唔带先？ 带 好啦，你如果你带 唔系更新嘅咩？ 你带你尊严翻工啊！你尊严啊，你尊严 系啦，我尊严。 如果你带尊严翻工，你个尊严系同平时自己嗰把尺一样啊？ 咸唔咸？ 系啦，还是调高啲？ 系 还是调低啲？ 嗯， 嗰把尺 系即系有冇商榷嘅余地咧？ 系啦， 嗯， 嗱，有即系好简单，有啲人你见到佢翻工嘅时候咧。佢真係好似冇乜尊嚴嘅，即係你 搓 完咁邊，我唔識呢啲人，識唔到呢啲人。 即係你身邊啲人全部都帶尊嚴。 係啦，咁你將佢搓完咁邊，乜都得，即係呢啲係 yes man 啊嘛，永都得嘅。咁啊冇乜所謂嘅喎，即係鬧佢又得，笑佢又得，佢繼續做自己嘅嘢。佢基本上你成日都話：哇，你有冇帶尊嚴翻工㗎？咁樣，咁佢哋冇嘅喎。咁但係咧，有啲咧就會。哇！你使唔使咁勁啊？可能係一個即係唔好用職級去衡量一個人啊。可能佢係即係嗰個職位比較低少少，但係佢哋嘅自尊好高嘅。你叫佢做嘢咩？我係唔做啊，有嘅喎。 係。 咁所以你翻工嘅時候，你點樣去設定自己尊嚴嗰條線呢？ 你有冇帶啊？ 我有嘅，不過咧永有嘅，永遠咧，但係唔係好高。但係永遠咧，我都係攞翻阿周潤發咧，阿發哥喺船頭尺，即係秋天的童話裏邊，阿船頭尺有一句台詞，我呢世人咩都冇，係得翻啲自尊啫。 他很严厉，抛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知激素自然捍卫，无心浅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要有味的。他的语气收收踏踏，声声作态。如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苦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口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他跟某某天天喝醉，是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丑，很多语句你自主机都心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不外乎知己。 朝头早啊，唔好咁面。 啊，但 系唔好伤到人哋自尊。 系啦，着衫咧就要有边， 有边 有边吓？点解咧？ 点解 多少少衫啊嘛？因为今日天气真系冻咗落嚟啊吓！今日咧天气咁嘅，多云啦，早上咧天气相对清凉啊，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16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吓！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早上都系相当清凉嘅，咁啊，但系早上嘅时间，特别系我哋起身嘅时间咧，就要多着几件衫啦。依家14度嘅气温啫，相对湿度咧75%啊！ 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咁开心一齐笑，当然揾埋林慧出嚟啦。早晨， 系啊，早晨啊，哦，早晨崔洁彤， 系早晨林慧。 喂，嗱，你头先讲就话咧，着衫要有边，同埋咧做人到底面唔面咧？喂，但我觉得咧呢排疫情咧，如果你见到一啲咧高风险嘅行为咧，或者系有啲唔啱嘅行为咧，特别系呢啲抗疫，大家咧都真系要人人有责嘅时期咧，就真系要面啲。 系点解啊？发生 咩事啊？你见到啲咩事啊？ 讲嚟听下先。 嗱，我咧就唔系喺现场见到，我都系打开报纸见到啫。嗱，大家应该都有啲印象咧，其实香港早一轮咧疫情即系比较缓和啊。又或者是再早一两年，即是当大家都是很太平的时候，其实都几多呢，是旁边周街会有些 busking 啊，或者是一些表演啊等等的情况啦。其实这一年疫情呢都见到少了很多的了，包括除了说唱歌之外，有些是载歌载舞的 歌舞团啊。我最经典见过旺角啊，西人菜南街嗰度有个叔叔咧又跳舞，有只狗咧骑咗喺膊头嗰度。 哦，我都见过， 系啊系啊，我都见过啊。 点解要咁做咧？点解要咁做咧？ 表演咯， 表演， 有啲咁嘅表演。 你得唔得啊？ 我唔得。 嗱，你唔得，佢就要表演俾你睇。 你只狗得唔得？ 唔得咯，所以我就要去睇表演啦。 OK OK。 嗱，不过咧嗱，睇得咁高兴咧，都系讲紧以前啦。而家就真系绝对唔鼓励大家咧就系聚集噶啦。即系一来你知啦，二人限聚令啦。咁啊，另外就系讲真，咁多人围喺个街度，就真系绝。绝对唔要得啦吓，咁啊，所以咧，其实近我谂呢一年咧，真系好少见到有任何方式嘅表演。busking 我谂我都见过嘅，即系喺早排咧，但系嗰个唱歌嘅人士都好自律嘅，佢都系戴住口罩，同埋佢最主要咧都系弹吉他为主，唱歌都系比较少。 佢最主要都系唱俾自己听，你中意听就听，唔听 就过主啦。 系啊，咁样嘅一个情况。 但系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对于呢一种欣赏艺术嘅行为咧，都几支持噶嘛。因为如果有啲唱得好听或者表演得精彩，其实真的可以围好多人在这里嘛。 咁啊，斋睇唔俾钱，斋睇唔打赏，一句话啊，大家可以打赏一下，跟住即刻鸟兽散咁样，系咪？好听啊，好听啊，好听啊！ 埋咗聚集一啲即系识货之人都已经好开心嘅。 咁又系，即系以歌会友啊，贵乎咧嗰份友谊嘅建立嘅啫，系咪？ 系啊，但系咧嗱，讲咗咁耐啦，到底想讲咩咧？就系、是、咧，因为今朝早打开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啊，头先阿欧你讲嘅呢啲歌舞团咧，又再次出现喎。 喺边度？ 喺旺角，仲要一家有六个咁多。 系。 即系六，你谂下喎。是六个不同的歌舞表演，即是有六位表演者在条街上，基本上你成条街由街头站到街尾都是人。 但有没有分门别类呢？譬如街头嗰个系跳紧中国舞， 系跟住嗰个抛波嘅， 抛波， 然后踩高跷嘅， 踩高跷嘅，跟住系转碟嘅， 系。你咁高要求嘅？ 哇，咁你要产品多样性啊嘛！如果唔系，你同一条街其实系欠缺竞争能力嘅，喺商业嘅商业嘅世界入边咁样唔 work 嘅，系咪先？嗱，你又唱《爱是永恒》，我又唱《爱是永恒》， 系 冇意思， 都系嗰句，冇比较，冇伤害， 冇比较。但你同一条街，大家都系争紧嗰口饭。就要有啲突破噶啦，系咪？ 今时今日咧，我谂表演嘅性质都唔系最重要的，其实最主要系咧，如果你聚得多人咧，你就输啦。嗱、 哦， 以前咧，你谂下，如果系 busking， 梗系希望多啲人欣赏到你嘅表演啦。但系今时今日，喂，梗系唔好聚集人群啦。 因为限聚令其实应该都可以检控佢哋噶，系咪？ 系啊，嗱、其实咧，佢哋系有机会，除咗限聚令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咧，今次讲紧嘅呢六个表演者咧，其中都包括咧，大家好为人熟悉。即系喺屯门经常出现，而有好多长者围观嘅跳舞人士， 佢哋系咪有个 Happy 伯喺 边 度？系啦系啦 ，Happy 伯喺边度？ 我 决定用肢体教你哋， 有个绰号嘅，佢哋应该每一个都系 Happy 伯咯， 系啦， 冇错，都系有啲绰号嘅，而且即系都比较可能喺 報章上之前都見過相關報道，或者阿 O 之前咪講過咧，話係你教我上呢個社交平台度睇嗰啲表演嘅， 係咩？ 成日都教壞人， 我唔記得啦。媽咪真係有啲咁嘅事，我唔記得啦。我淨係教你睇，我教你睇股票啫，好似冇教你睇呢啲，係啊，係 咩？ 係啊，喂，呢啲真係 busking 咧就。变 annoying 啊，真系、 嗯， 有阵时即系你睇嘅时候就即系之前都觉得有少少有伤风化啦。咁啊，依家系咪移师咗去旺角嗰度举行？ 系啊，直情系之前你讲嘅呢一类表演咧、哦，即系如果大家都仲好记得屯门公园嘅嗰类表演系咩形式嘅歌舞咧，其实佢搬咗去旺角喎。咁、 哦、 而且咧仲有六个表演者咁多，咁啊之前咧为人所熟悉，即系可能喺社交比较疯传嘅片段嘅当中嘅嗰位咧，系啦，都系有出现嘅。 佢哋系集埋一齐表演定系？分六个点去表演， 佢分六个点啊，但系就喺一条街度、哦，即系其实基本上系 即系由街头排到去街尾， 系啦、嗯。但系最大问题系咩咧？佢除咗构成咗即系好嘈之外咧，咁、 嗯、 啊有啲居民都投诉啦，因为真系好嘈啦，即系一条街有六档咁多，而且最大件事就系咧，佢聚集咗，你记唔记得嗰啲表演者通常会聚集啲咩喺附近呢？就是、一啲好中意围观嘅人士啦，系啦， 观众啦，观众 主要嗱喺报章嘅图片所见咧，系男性。居多嘅的确，而且咧就有一样嘢唔啱嘅就系咩咧？佢哋除低口罩。 哦，呢、這个真系唔啱啊！ 喂，睇还睇，光除口罩咩事咧？ 佢有啲身体动作，咁你有睇过啲片段啊？Happy 一百都要跳埋一份，可能呼吸不了， 呼吸不了， 呼吸有害，咁啊太要除低口罩，等阿叔食啲嘢先咁样系嘛？ 唔知点解有呢个需要嗱，我都理解唔到，因为比赛我就一定唔会咁做嘅。 系， 跟住仲要咧，除低口罩有啲咧就喺侧边饮酒喎。咁、 哦、 就变咗咧，即系喺旺角你知啦，都叫做虽然而家人流叫少咗啦，但都比较多人经过噶嘛，系咪先？ 唔系咁好，有外观尖啦，我就觉得嗱，其实咧听靓歌咧。就係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靚歌再重聚啦，係咪先？ 冇錯啦， 或者每一晚都有我哋音樂情人 鄭子誠啦， 又有 Albert O 歐瑞， 仲有邊個節目啊？ 仲有好多騷動音樂都好多， 甜淡情懷， 甜淡情懷有 騷動音樂， 係 Made in Hong Kong 又會有鬥歌， 仲有音樂雪， 係啦，哇！数下数下， 太多靓歌听， 实在太多靓歌听。你点解要出街？ 点解要除低口罩听咧？ 点解要饮酒听咧？ 喺屋企都可以，喺屋企都可以，其实听住心机都可以。 我纯粹问下啫，即系佢嗰个呢啲叔叔伯伯谂住极尽视听之余 啦。因为我哋收音机冇画面啊嘛， 系啦，佢谂住哇，酒色财气样样齐啊，啊又睇住靓女。又攞杯啤酒啤啤佢咁樣。 等陣先，嗱咁但係呢一件事上得新聞，阿林慧喺呢個收音機旁邊度同我哋講嘅時候，咁其實係咪之後佢哋會有結果，即係會 有執法嘅？ 係啦， 係啊，應該會嘅，有關方面應該會有處理啦。我想講酌情處理，應該會處 理 啦， 係嚴正處理係嘛？ 嚴正處理啦， 定係會即係都即刻驅散啊，或者點樣啦？ 嗱，其實咧，因為咧佢哋當區嘅街坊咧，就係咧首先選擇咗佢唔係報警先嘅，佢選擇咗揾阿區議員出嚟。咁、 哦、 所以咧，就最屘揾咗个区议员出嚟咧，就口头劝喻佢哋，同埋温馨提示啊，你哋咁嘅行为咧，系会构成罚款5000大元噶，不如大家散啦、啊，咁就成功咧就驱散咗聚集嘅人群同埋表演嘅人士。 咁啊，何柏良医生啊，袁国宇医生啊，同埋张竹君医生咧，都分别喺唔同嘅平台都有讲啦。即系其实依家真系疫情咧，真系打仗如战在前啊！即系如果你仲系抱住一个好放松啊，好 relax 嘅心态咧，去应对咧，咁就令到个疫情即系有机会再蔓延去到下年年头咯。咁、如果大家真系想有一日真系可以除翻口罩，即系跳舞嘅想跳舞，睇跳舞嘅睇到跳舞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即系大家即系 乖乖地， 乖乖地守下规矩啦，同心抗疫最紧要啊！ 好啊。唔该晒林伟，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嘅新闻啦。 系啊， 系啊。 你会唔会有兴趣走落去睇？讲完之后，反而 Kitty 话：嗯，我都落去睇啊。 唔会啦，我相信经过今次之后咧，佢哋都会乖乖地噶啦，唔会再落去。好、矛盾噶嘛，即系你聚集人又危险，咁但系你表演又想多啲人睇，咁梗系揾一个最好嘅时机同埋最好嘅地方。 系啦， 一定唔系最好嘅时机啊。 嗯，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5日系一年嘅第34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日。1975年12月15日，香港录得自1884年有气象纪录以来最低温纪录嘅12月。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过隔晚美股表现，投资者担心美国更加多的社交限制措施会影响经济步伐复苏，部分抵消了当地开始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乐观情绪。美股道指先升后回软，最多曾经升279点，但是中段开始倒跌了，最后道指要跌184点，高低波幅都几大。标普500指数跌15点，纳斯达克指数升62点。今个星期市场都是关注联储局召开2020年最后一次的议息会议，究竟会的内容是怎样，都有机会影响全球环球经济的走向的。所以星期二的早上记得密切留意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12月份的时间日本都会推出他们的圣诞音乐作品，由 Chamina 加上 AAA 的 Sky High， 他们共同推出了 Holy Moly Holy Night， 配合了昭和加上令和的感觉，撞出了新型格的圣诞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hamina and Sky High Holy Moly Holy Night。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hamina and Sky High Holy Moly Holy Nigh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讲到抗疫咧，梗系要请埋李嘉仁医生一齐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啦。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医生。 又好期待住小白同埋 Kitty 嗰啲面包啊。 哦。 打电话叫喂，我要叫外卖。啊，白元浩面包啊，全面同面包有冇嘅咧？ 白元浩净系识得整白面包嘅啫。 咁我咧有冇吹面包咧？ 吹你整面包啊！ 哦，我会啦，加埋呢个系压力嚟噶，李医生都开到声，咁啊，但我要等阿钟哥嘅器材啊， 嗱，你翻落嚟啊，你包我一年嘅面包数量。 系， 好，医生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你讲开疫情咧，我哋继续讲下疫情先啦。 系， 嗱。疫情呢，喺譬如喺外国嘅新聞呢，就讲嚟讲去係打疫苗啊、 嗯、 但係原来呢就喺呢个英国呢曾经试过话做全民检测，但係突然间呢就冇咗声气。咁、 嗯、 照我搵返嚟嘅消息呢睇到嘅呢，就係因为呢呢、這个喺英国政府同嗰、那个供应嗰个验嘢嗰间公司呢嗰啲好神秘冇公开。唔知嗰一隻係得唔得啊？檢測呢個新冠病毒嗰個得唔得？點解揾佢完全好神秘？咁所以突然間咧就係、是、無疾而終啦。咁而家講第二樣嘢打針啊，咁所以打針咧亦都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好困難嘅事、 嗯、 啊。咁啊要睇個事態發展。 嗯 啊、但係睇事態發展咧，我哋要睇翻我哋香港啲細路仔啦。嗱喺呢個疫情期間。有咩影響佢哋呢？嗱，除咗佢哋冇得出街啊，冇得運動啊，啊學業可能受影響啊，越嚟越肥啊咁樣咧，佢哋嘅視力有啲問題喎、 啊。 咁、嗯、啊最係啦，喺2019年12月開始，一直到2020年7月咧，就有709个小朋友咧，就係、是、我哋睇佢哋眼睛啦。呢、 嗯、 個香港兒童嘅眼嘅研究、嗯、，Hong Kong Children Eye Study 啦。咁、 嗯、 啊發覺咧， 譬如我哋通常话喺啲细年纪呢啲小朋友呢係大概 18% 有近视，但係经过半年以来呢去到 35% 咁样嘅有近视啦，多咗啦。咁当然近视佢哋亦都度埋其他嘢啊，原来隻眼球呢就长咗㗎喎。X-ray 呢、這个就近视嘅原理啦、因为个投影呢就喺个视网膜前面，咁所以就个眼球拉长咗啦。咁但係如果同埋有啲同年纪嘅香港小朋友呢，咁佢哋做出嚟嘅数据讲呢就係、是、因为疫情嘅问题係多咗近视，小朋友近视呢是高升了 2.5 倍、两倍几了。如果有近视的话呢，哇，你喳一声你的近视深的程度呢又多了一倍了、即是 two times,、两、加快、加快、有即可能多了近视的直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呢都是归咎于用眼睛的问题啦。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是所谓遥距上堂嘛、对住个 mon 呢，对住个荧幕呢、通常呢譬如你返学呢你不是这样对荧幕的嘛。但现在呢哇成朝早都要对住荧幕。对住荧幕不是代表真正好用心去听的，好多时候知做咩？呢个系好大问题嚟啊！我觉得，即系你叫我用个mon 上堂咧，我都唔知游魂游咗去边嘅，好似望住嗰度。咁因为咧，用多咗成倍时间去睇嗰、那个荧幕咧，咁所以眼咧亦都唔系咁好啊。但系呢个系好无奈嘅事。如果唔用呢个咁样嘅方法，我哋可以点样同小朋友上堂呢？但系同小朋友上堂个个好多啦，我讲好多爸爸妈妈都叫苦连天嘅。因为你要陪佢上堂。你又要捉住佢，喂睇啦听啦咁样。佢哋系咪真系用心咁听呢？呢啲又系教育家要面对嘅问题啦。 因为小朋友呢平时你话翻学放咗学呢娱乐就俾部机你打下机啦，睇下卡通片啦咁样。而家系翻学放学都系攞住嗰部机，咁啊真系麻烦啦。 呢个真系好麻烦噶。不过除非我哋一睇，譬如寻日一睇 Facebook， 见到两个靓女陪着个美男喺度讲神光第一线喎、 咁又唔同喎、李医生 唔同啦，呢、這个真係要睇住啦，呢 滋润眼球 啊，好新鲜啊嘛， 你讲完都笑啦， 对呀、以笑遮丑嘛。 Kitty 点会丑呢？ 唔系，我哋 live 短短地 OK 啊、但系你话真系上堂咁多个钟、 啊，系啊，呢、這个就真系几杂使啊！但系呢个冇得暂时嚟讲都冇得改啊嘛，呢一个嘅上堂习惯啊吓。 嗱，另外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啊！我哋时时话点样采样啊，用咩方法？用咩方法呢？咁啊，好多时话啊，我哋要搵人攞鼻烟啊、拭子啊诸如此类。咁啊，要好大阵仗啊，好多防备，因为如果你一撩喉咙，一撩呢个心喉嗰啲咧，好多人就会咳会呕，咁啊，将嗰啲如果有病毒嘅咧，就咁飞咗出嚟。好啦，但系我俾啲口水你点样啊？唔好咁辛苦咳出嚟，得唔得啊？因为心喉唾液咧唔系咁容易嘅，有好多人咧。是咳不到那啖痰出来、第一时他就未必有痰、第二件事呢你咳不到出来那你是怎样呢、很多时候试过在机场的人说咦阿先生你的口水不够、滤过这里又会阻碍了很多时间、好了然后呢我们一发觉呢咦就这样口水好好、样因为现在呢、根据外国的研究呢如果有呢个新冠病毒呢佢哋入咗你身体呢好多就立刻去咗口水腺佢入面嗰啲导管嗰啲细胞嗰度㗎。 先去咗嗰度先。 係啦、第一个去咗嗰度先嗰度有好多㗎。咁、一好多呢即係变咗无论大人细路仔呢佢都啖口水。其实呢佢个嗰、那个个病毒呢仲多过你嗰啲心喉唾液嘅，即系口水 已經是很好的了、 嗯、 然後再去做這個我們所謂 RT-PCR 的測試呢是沒有那麼多的所謂假陰性的、 嗯 啊、即是那個效果非常好，同時呢亦都是可以、啊、個個都好、啊、信賴得過的、 嗯 啊、即是比起你去撩个喉咙啊，撩个鼻哥啊，咁样咧，啊就系、是、安全得多噶。 Oh. 啊，呢、這个所以咁样做法咧，我哋咦，不如咁样啦，就咁真系照咧呢个方法啊，攞啲口水，你攞唔到深喉唾液，你都攞啲口水咧， mm. 你应该好信得赖个噶。咁啊，再睇翻我哋香港小朋友嗰啲数据嚟睇啦。嗱，又喺香港入院嗰啲新冠病毒小朋友咧，系比较如果我哋所谓咽喉拭子啊，同埋口水咁样样吓攞去验嘅话咧，如果你个口即系两个比较口水嘅结果咧，即系同呢个佢嘅严重性啊，佢嘅病征啊，佢住医院几耐啊，佢啲验血啲免疫力点样咧，口水嘅报告咧就反而仲信赖得过，仲好啲唔得？ 哦， 系啦，咁啊，尤其咧，如果你系真系新冠病毒要入院嗰啲小朋友咧，吓佢哋咧就系、是真系多好多呢、這个。口水入面的过滤性那个病毒的结果的。 嗯哦、 如果你是一入院就发觉咦口水好多喎、哦、好多这个这样的过滤性病毒咯。 嗯。 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呢就要住耐啲啦。 咁、哦、李医生即时话呢一个方法可能都系比较方便啲啦、嗯。如果去做测试嘅话，因为之前话吐痰嗰啲咧，都话要朝头早起身，第一督痰， 要拣时辰啊。 系啦，就会即系最浓郁嘅咁样。咁如果你话用呢个口水嘅测试，就唔需要添啦，系咪啊？ 即系话，如果我哋系攞痰咪照攞咯、 嗯， 但系佢可能冇痰，佢攞啖口水俾你咧，亦都唔需要唔担心嘅、 嗯 啊。因为咧嗱，有几样嘢。在香港的小孩子在我們所謂 East Asia 東亞的小朋友呢在外國呢很多時候說、啊、突然間沒了嗅覺、啊、沒了味覺、啊、或者有些好像川崎症的病徵呢、啊、但很有趣在我們、啊、香港、啊、這些這樣呢是不多的、 嗯、 這些這樣病徵不多所以你說我們的香港的小朋友哦，发烧啊！你问佢啊，你个闻到嘢啊，通常佢好茫然望住你咁拧下头。 系 啊，顶时喺小朋友如果越细嘅话，佢好难知道啊，点样冇咗个嗅觉啊、味觉啊咁样，呢个系一个好难讲嘅嘢嚟。 但系点解会有呢个分别嘅？医生，既然系同一只菌，都系即系发生喺小朋友嘅身上啦。咁系因为体质唔同啊，定系因为乜嘢原因令到我唔同地方嘅小朋友对于即系呢一个嘅病菌所得到嘅病征，原来都会有唔同嘅咧？ 呢、這个我哋系唔知住嘅。 嗯嗯嗯， 真系唔知住。不过咧，呢个即系话啊，我哋知道有咁嘅嘢，咁样就唔使话即系。啊，咁擔心嚇，點解呢個冇係唔係咧？聞唔到嘢係唔係咧？咁樣嚇、啊，我哋呢個咧就係、是、香港呢邊嘅特色嚇，咁啊要知道就得噶啦，係嘛？咁啊，但係另外一樣嘢咧，亦都有人講緊啦。譬如有啲我哋嘅小朋友就咁喺屋企困住屋企，誒當然好痛苦啦。 嗯。 啊，但係如果你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啊，包括咗專注力不足啊。啊！自閉症啊，聽嘢有問題啊，睇嘢有問題啊，智力有問題咧，喺呢段時間咧就仲更加痛苦。 嗯， 因為佢哋咧已經係因為個病咧，因為個情況咧，好多時候情緒有問題啊，瞓又瞓得唔好啊咁樣。咁啊，唔係淨係佢哋喎，嗰、那個父母亦都係好大嘅壓力啊，特別壓力就大咗。咁我哋究竟係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呢因为发觉呢喺呢段情况呢可能呢就係呢啲小朋友呢受到有啲不必要嘅待遇嘅、 嗯。 会唔会呀即係臭佢哋嘅脾气暴躁咗啊父母又可以可能又闹多咗啊咁样。呢啲呢完全係有可能㗎。咁、 嗯、 我哋点样可以帮到呢啲不幸嘅小朋友呢 嗱，呢个真系我相信唔容易啦，因为人力资源嘅问题。但系咧，只希望咧，即系凑呢啲小朋友嘅父母啊，其他人咧就多啲耐心，多啲爱心啊。咁啊，因为我哋真系唔知道呢个疫情会去到几时， 系咧呢个先系大问题啊。 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啊。亦都讲过，因为佢又喺度变。分分钟又喺度变，你有一个疫苗出嚟，佢又变一变嗰阵时候咧，啊咁啊大件事啦，咁同时咧，佢因为太容易传染啊，入到身体又揿住你嗰啲干扰素啊，咁样令到佢哋唔会发出警号啊，咁样咧，呢啲都系相当头痛嘅问题，唔系净系疫苗啊就可以对付到。亦都冇一个真正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对付呢个病毒，咁所以只希望就上天可怜啦。 系，大家都系咁希望啦，同心抗疫。 系啦，早啲可以翻嚟电台做节目啦。 好啊，系挂住你啊，李医生。好啦， 多谢医生 ，thank you， 拜拜。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23，咁啊头先咧同阿李医生倾完偈啦，咁啊其实讲到呢个疫情咧，对于唔同嘅群组都有唔同嘅影响啦。咁啊喺日本咧，发现有啲公司咧都非常之贴心，佢哋咧都会有啲津贴俾员工啊。咁啊俾阿钟哥估下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老板啊，你喺呢个疫情里面觉得啊员工都要 work from home 噶啦，即系都冇得话完全停晒手唔做嘢噶嘛。咁你俾少少津贴佢，买咩好咧？ 首先俾津贴佢搭车翻嚟，冇 work from home 啦。 唔得，咁啊，因为太多人啦，可能真系太挤迫啦，咁样喺屋企做嘢嘅时候，我觉得唔错嘅就系佢有一个椅子津贴，即系一张凳。 咩凳先？即系嗰啲接凳啊？ 唔系啊，佢话原来咧喺日本而家好多人咧就用咗呢一个嘅椅子津贴啦，就如佢有嘅话咧，就去买嗰啲咧电竞凳啊，因为喺屋企咧长时间 work from home 咧，坐喺个电脑前面咧，即系你知屋企啲凳同公司啲凳系会有分别噶嘛，咁所以咧就资助佢哋有差唔多成4000蚊嘅港币嘅津贴啊，因为嗰啲凳都唔平噶，就等佢哋可以喺屋企好舒适咁样就 work from home， 但系最好 打电脑 收翻啦，收翻呢张凳啦， 点解啊？ 你买张电竞凳俾佢，佢屋企就唔系 work from home 噶啦， 就打机系嘛？ 嗱， 有啲人咧，佢真系唔系喺屋企嘅，佢咧就买一啲露营嘅凳啊，就直头喺公园嗰度带部电脑出去做嘢，系啊。咁所以原来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唔同嘅椅子啊都卖得好咗。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 ，Kason， 今朝早有咩好节目介绍先？ 喂，早晨啊 ，Kitty， 咁啊，今晚咧8:00咧就有10:31啦，大家咧就可以睇下究竟喺时事上面咧有啲乜嘢系啱你使噶啦吓，咁大家记住吓。咁睇嘅時候要過濾一下，因為呢輪呢有唔少朋友都話呢，即係聽得到多一啲呢唔好嘅嘢呢好影響心情啊。所以呢就自己呢企硬少少唔好受到影響，關心還關心，唔好咁上心啊。好啦，咁跟住去到呢個日常8:30呢就會睇下啦，區區小節呢去到呢個疫情嘅第四波啦。咁全港呢就係學校呢又成日停課咁樣。但係對於啲4-5歲嘅幼稚學生嚟講呢，究竟他们面对这个疫情有什么感受的呢？住在大埔区的邓小朋友就会分享他的讲法。 到底他想上学还是留在屋企那里 Zoom 呢？ 是啊，最重要有没有玩，有没有朋友仔嘛。这件事最重要是不是如果混在屋企的时候整日即是全日24小时，如果妈妈都是留在屋企的话呢，你真的有一点 free 的感觉都没 有。这么小就觉得很压抑了。 是啊，咁另外咧，我睇下啦，咁有个叫爱心圣大大行动啊，已经举办咗33年啦，今年咧就首次咧设有大会主题曲叫爱心圣大你知嗰个大使兼歌手是哪个吗？ 我梗是知道啦，因为我哋都有播这首爱心圣诞这首歌，有Alex 方力申啦，咁亦都有周柏豪是合唱嘅。 是啊，咁作曲嘅咧就系伍仲衡啦吓，呢个新衡合唱团合作啊吓。 系 好，咁跟住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三岁咧长知识啦，哇，有啲台主咧真系好劲噶， 嗯， 吓、啊，即系 Bling Bling 咧，哇，嗰啲节目仲熟过我哋做紧嗰啲人啊， 咁惊 系啊，咁今晚咧就去到九点半咧，就历史二三事嘅楚汉咧、嗯、就会有霸王别姬啊，即 系 讲起霸王别姬咧，佢突然间令我谂起一件事啊。当年有一套电影叫《霸王别姬》啦，就 系 阿哥哥张国荣表演嘅、演出嘅。咁喺里边咧，佢咧就饰演反串做虞姬噶嘛。咁、但系咧，佢就倾慕咗佢个阿楚霸王嘅。 系 咁真系叫《霸王别姬》啦。咁、但系咧，嗰次咧睇戏嘅经验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我有朋友咧，佢就好怕同人哋逼埋一齐走啊，所以咧次次咧个电影一完咧，佢就走咁即刻走啊！咁但系咧喺楼梯嘅时候咧，有边个同我哋摸黑一齐走咧？我就系见到阿哥哥啦，系啦，佢就去到呢一个铜锣湾嘅戏院咧，睇下嗰套戏，亦都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啊！哇，几开心！ 哇，真系不生难忘啊！呢、這 个系啊，我除咗上次喺等厕所嘅时候，门口打开里边嗰个张国荣之后咧，呢个系第一次见。 哇，你真系有缘啊！ 系咁啊，跟住咧去到咧十一点晚上嘅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就有呢一个题目叫做《腹有诗书 气自华》， 气自华咁样，咁啊讲乜嘢嘅咧？咁其实咧就讲下话，诶，嗰个你个社会咧，即系。有一句说话咁啊，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咁、至少咧都系诶，俾人分途咧就话，诶、读书系最紧要嘅。所以咧好多嗰啲穷秀才咧，就遇着呢一个有钱小姐咧，就净系保送佢哋走去吓、考状元。如果一招高中咧，就真系对买足六合彩咁样啊。咁、希望佢唔好变成陈世美啦。咁但系咧。点解嗰阵时会对呢一个读书咁推崇嘅咧？咁样而且读书几时开始普遍咧？就随住呢个印刷技术嘅发达啊。因为以前咧，你真系冇乜，你想读书啫，去边度搵本书俾你读啊？ 系 咪？咁啊，同埋啲竹简咧，每次你想读少少嘢都要几吨几吨咁摆你面前噶嘛。咁啊，自从有咗印刷术之后咧，就好多啦。咁去到呢个清末嘅时期咧，就呢、一个叫做东西学东渐啊，咁咧就搞到咧好多咧工具书、哦， 嗯， 系啦，咁以前啲工具书同而家嗰啲即系教你投资股票嗰啲，梗系有啲唔同噶啦。咁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晚历史系咁话咧，就会睇下噶啦。 好，唔该晒，嘅神。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管局留意到部分新型肺炎患者会出现冇声缺氧，例如只是在病房去厕所，短短路程都会气喘。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深切治療部巡訪時，看到有病人獲供應氧氣，血含氧量當然在安全水平，可以一邊吸氧一邊玩電話遊戲，但是當護士幫他抹身或者他要去廁所，就立即缺氧氣喘，所以不能說病人感受不到缺氧，只是靜止時就沒有問題，一有動作要用多些氧氣都會氣喘。許樹昌呼籲市民如果有病徵就要及早求醫，包括咳嗽、失去味覺或者嗅覺，不要在家等太久，如果等到有氣喘時，即是已經有早期肺炎。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3宗是本土病例，2宗來自黑龍江，1宗來自四川，其餘14宗是輸入個案，分別來自四川、內蒙古、上海、北京和廣東，令內地至今一共有86758人確診，81800多人出院。

气电波咧，都要真系真心多谢我太太嘅。 嗯，太太叫咩名嘅？你要讲埋太太叫咩名先得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张太啦，叫佢张太好啲嘅。佢 你平时喺屋企都叫佢张太嘅咩？ 我平时喺屋企叫好多个称呼叫 最冧嗰个，梗系叫佢最冧嗰个。 最冧嗰个，最冧嗰个，即系佢杀咗我。 唔会嘅，呢啲系爱嘅表现啊嘛。 OK， 我老婆得噶啦，我老婆嗱，我好多谢佢咧，即系二十年啦。我其实咧，我正日咧系一月一号噶，不过呢个今日系预祝先啦吓，即系预告先啦。 请讲， 咁啊，多谢佢咧，二十年嚟咧，即系不离不弃呢个必然啦。但系好重要咧，就系即系好多时咧，佢都好坦白，亦都可以喺屋企咧，佢自己想嘅想法啦，佢有啲咩佢唔会摆喺心度。嗰件事情发生咗咧，嗰晚咧就会处理咗。咁啊，第一就好开心咁入咗翻嚟。 即系话坦诚相对咧，就系、是、你哋爱情嘅至圣之道噃。 好感恩啦，佢又帮我生咗两个好好嘅小朋友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行啦。咁啊，最重要就多谢上帝啦，多谢上帝同我哋同行。 如果最后一句俾你爱的说话同太太讲，你会讲咩啊？ 老婆，我好爱你，爱你一世。明日会天。样样事亦难预见，新的挑战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明日会点？但愿事亦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是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愿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意，纵使天崩天塌，爱意未可改变。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如果你有睇过深夜食堂嘅漫画或者系电视剧，可能你对呢一味餸一啲都唔陌生。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就系鸡蛋芝士通心粉沙律啦。做法简单到不得了，将啲通心粉烚熟咗，擎干水，然后将烚熟咗嘅蛋切碎。加大量的沙律酱、芝士粉、少少黑椒调味，就能够轻易地创造出那种独特的美味。正所谓加了美乃滋，什么都好味一点，所以大量沙律酱绝对是这个通心粉沙律的亮点。不过原来可以再加多少少其他调味酱，令到个层次更加升华的，你又估不估到是什么呢？ 哇！讲呢一碟嘢咧，最啱就系同小白倾啦。 你又讲深夜食堂，又讲呢个酱咧，第一个酱我觉得好肥啦，我惊 沙律酱系嘛？ 喂，但如果你话加多一样嘢，可以令到呢个通心粉沙律可以层次再升华咧，我自己会选择有一种沙律酱咧。是本身已经捞咗明太子喺入面。 哇正啊。 哇 得 唔得啊呢个。 呢、這个正啊我呢个真系得。明太子。 係啦咁你擠埋入去之后呢可能再加埋譬如芝士啊，如果你唔鍾意食芝士你可以譬如加菜啊再捞呢。哇真係好嘢味喎、 啊。冇错啊。嗱呢一个呢我都一路整嘅时候都同自己讲唔好觉得肥。一次半次你要食好嘢呢就要唔好即係悭住啊。 係 啊唔好叫做咩好紧啊手紧啊。 係啊係啊。 要落多啲落到。 系啦，落多啲。 系每一粒通粉都有嗰啲沙律酱包住，咁啊最好啦。咁样点解无啦啦整呢样嘢咧？其实我都系第一次整嘅，听就听得多，睇、电视亦都睇得多啦。咁啊，话说咧，寻日我就谂住叫外卖啦，咁啊懒得落街食，咁啊但系发现咧拣嚟拣去，即系有啲选择困难症啊。 嗯， 系啦，咁同埋一个人嗌外卖，加埋个运费又觉得有啲贵。 哦，咁啊系啊。 跟住咧就搞咗成粒钟都未嗌到嘢食，于是乎嬲嬲地咧就喺个书架嗰度求其攞几本书落嚟睇下有啲咩整。 明諗住自己整啦。 你嗰條選擇困難症一小時嚟嘅 喎。係啊，唔係真係因為太多選擇啦。我嗰個地區咧好多餐廳㗎。 係啊係啊。 係啦，跟住又要睇下啊邊間平啲啊咁樣，咁跟住話啊算啦，都係自己整啦。咁啊攞咗本咧深夜食堂出嚟睇下，其中有個餸咧就係講呢一個嘅通心粉沙律。係。咁啊雖然聽落去咧有啲人會覺得怪嘅，但我自己睇嗰啲劇咧，佢好多時都有呢一個嘅食物。 我又唔覺得怪喎。 日本其實好普通、好普遍啊， 因為將好多西式嘅嘢咧變咗做和式啊，甚至乎煮食咁樣去到食噶嘛，佢哋。 其實西式都有咯，通心粉沙律或者嗰啲顯學粉沙律啦，都會有噶嘛。咁啊喺日本咧，其實有啲小學咧，甚至嗰啲營養餐咧，都會有呢一個通心粉沙律嘅。咁嗰本書裡面咧就都係講話撈少少碎蛋啊，沙律醬已經好好食噶啦。咁其實我就已經試咗 OK 喎，係啦。咁但係咧，佢嗰本書裡面咧就提議有幾種醬料再喺沙律醬之上再加咧，係會有另一種風味嘅。咁所以尋日咧，其實我係一個實驗廚房嚟嘅，咁我食咗一兜啦，咁沙律醬原味就試下啦，都 OK。 你又試埋佢另外嗰幾款嘅味道。 咁我試係啦，我試咗兩種。咁第一種咧，嗰本書就提議，不如試下加七味粉。 哦，系 啦，咁首先咧，七味粉咧颜色就已经靓啲啦，有啲橙色啊，有少少黑色嘅芝麻啊，咁样啦，咁系会即系多一种冲击嘅，咁我觉得 OK，但系你细都估唔到呢本书佢教我加咩咧？加酱油，即系豉油啦。咁我落喎， 日本嗰啲啊， 我仲要系唔系啊？我仲要系落靓到极嗰只，靓到极嗰只豉油啦，好好食喎。 唔系啊嘛， 我简直觉得有少少咧，好似食猪肠粉嘅感觉。 点会落豉油好食？我真系未食过。 你真系要试下呢、這个，我都系开心大发现嚟嘅。因为嗱，嗰本书咧就 你加嗰啲咩头抽嗰啲豉油落去啊？ 唔系，佢系直头有少少香辣味嘅豉油啊。 哦， 系啦，咁啊原来咧系再摆落本身已经加咗沙律酱嘅通心粉沙律度咧，佢系有另外一个层次出咗嚟。因为本身你嗰个通心粉沙律咧，佢都唔算咸嘅，即系冇。你嗰個調味亦都唔係濃味啦，原來加少少醬油落去咧，係成件事豐富咗好多。 個賣相會唔會差咗先？ 冇啊，咁有少少豉油咁嘅色咯，都 OK 嘅，其實係啊。咁啊，佢嗰本書有教嘅，譬如你話加啲山椒粉啊，甚至黃芥辣醬咧，都係即係日本人嘅一啲平常嘅食法嚟嘅。係啊，咁 但係豉油我真係諗唔到喎。 但係豉油真係喜出望外啊！我想講， 因為成個譬如醬料嘅結構同通心粉嗰樣嘢咧，其實豉油你發覺係擺埋咗一邊，因為佢太水啊。 係 你其他嗰啲嘢可能會結啲 creamy 啲嘅，咁你撈落去你就覺得容易啲 match 到件事啊嘛。個味道又襯啲，但係豉油我真係估唔到。 但所以咧，我就一開頭即係試驗性質啦，我都加幾滴嗰一隻，即係靚到極嗰一隻啦。你知靚到極嗰一隻同埋普通豉油咧，佢又多咗一種 鮮味， 多咗一種味啦，另外一種味啦咁樣。咁所以我加幾滴落去就不一啖食，哦，又真係好食喎。跟住之後我成碗咧。都是加了少少豉油落去吃我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喜好定是怎样我觉得如果大家即是得闲的话都可以试一下即是做一下这些实验原来不同的酱料 mix 埋沙律酱那里是有另一种的美味另一种风味出来 我就自己如果吃那个很漂亮的豉油呢我就吃白粥我就喜欢加它 吃白粥 就是加几滴那么又有第二种的味道 咯我们不要帮你卖广告了我们都是讲这个通心粉沙律整一兜可以即系朝头早早餐又得啦，譬如我寻日晏昼冇乜嘢食嘅时候，又可以喺雪柜滗翻出嚟啦。所以我今日晏昼咧，如无意外都系食剩嗰个通心粉沙律，睇下有冇其他酱料捞埋落去咧，系又有另一种层次。 或者我 就 焗焗佢，有第二个层次。 哦，系啊，其实可以摆啲芝士摆入个焗。 系啊，咁啊又第二款喎。 系啊， 好嘢好嘢。 我的享乐时代。 喂，享乐时代有 Barbie 同埋 Kitty， 系林慧 ，Hello， 早晨啊！喂，嗱，今日咧12月15日啦，已经嚟到，即系距离圣诞节仲有，哇，好快啦， 有 冇圣诞节啦嘛？咁嗱，好多人咧屋企就会开始有唔同嘅圣诞装饰，你睇我哋直播室都已经有棵圣诞树喺度啦， 好开心啊！见到圣诞树啊，就会即刻想收到圣诞礼嘛， 我以为你话想托他归家， 托他归家，唔好托啦， 都礼物。系啊， 嘢。 今年都由头学到年尾噶啦，我想唞下。 好啦， 有啲攰啦。不过想收下圣诞礼物，咁啊，两位拍档有冇收到圣诞礼物啦？ 已经我自己又买咗好多圣诞礼物俾自己 咧。都系开心嘅，告赏下自己啦。年头到年尾，今年都唔容易过啊吓。咁 啊 ，Kitty 系咪收礼物收到手软 啊？边度有啊？ 手软软地， 我都想啊。我寻日净系收到一张圣诞卡咯，不过几开心嘅，一张手写嘅圣诞卡，仲要喺信箱嗰度收到。因为你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大家都真系少咗见面。咁我朋友啱啱生咗小朋友啦，咁佢啊连埋嗰张即系满月嘅姜醋券咧，就寄埋俾我。咁啊连住一张手写嘅圣诞卡，哇！真系好多年冇收到啦，即系除咗保险啊嗰啲之外咧，即系你话有个好朋友写圣诞卡俾你，咁亦都系呢个疫情里面不能够见面嘅一种温暖咯。 系啊，我都收到山区儿童寄嚟嘅圣诞卡啊，啲助养嗰啲咧，即系每年都会send 张卡俾你。 系啊， 虽然我从来冇见过佢，佢又从来冇见过我，大家就系好似空中嘅相遇咁样，系嘛？咁啊结咗缘咁样咯。咁啊，但系即系嚟紧圣诞节，大家即系虽然留在家抗疫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嘅，应该。 系啊，嗱，其实咧就系因为呢个疫情期间咧，我自己不嬲都中意买嘢噶啦。但系头先讲到话买咗啲圣诞礼物俾自己咧，咁啊不外乎网购咧，仲有另外一样嘢衍生咗出嚟嘅，就 是 你买嘢咧送货上门咧，而家会有啲包装嘅。咁我觉得咧疫情期间咧，大家个包装咧减少咗用一啲塑胶物。反而多咗用纸箱喎，系 咩？ 系啊，即系嗱，我自己买开即系上网买嘢就多咗呢啲嘅经验分享啦。我以前咧买嘢多数好多时咧，如果啲细件嘅嘢咧，都会偏向用啲胶袋装俾你嘅，即系啲速递袋咧。但系而家咧好多就系会用啲比较用环保纸嘅纸盒啦，即系再造纸嘅纸盒啦，又或者系用纸箱，唔知系咪真系同嗰个嘅 疫情咧，即系可能觉得污糟咁样。 系啊， 但系理论上咧胶袋又好似干净啲，虽然啦，我每次。帮屋企人收亲快递咧，其实我都即刻想喺屋企以外嘅地方抌咗个盒同埋抌咗个袋佢啊，因为你觉得哇，佢喺黑龙江送落嚟嘅喎啲嘢， 嗰啲尘咧， 你会经过好多唔同嘅集运站，跟住嗰啲集运站又会唔知垂咗落去深圳，深圳又再落嚟，哇，真系其实都自己都惊惊地噶嘛。 系啊，所以其实第一个步骤都系要消毒啦，我自己都系嘅，买翻嚟嘅嘢啦，或者其实纸盒，如果你未拆箱咧，我都会揾一啲消毒剂咧。去噴一噴佢或者抹一抹佢嘅，咁咧就係因為衍生咗呢一堆紙盒咧，咁所以咧就令我諗到，咦，其實每一年屋企都係用住同一棵嘅聖誕樹啦，咁我都好環保地處理嘅，即係我其實年年都係嗰一棵嘅，咁同埋嗰啲聖誕裝飾咧都係喺啲聖誕前後嘅賣物會咧，通常會有啲換物會嘅，咁我咧屋企嘅嗰啲聖誕裝飾全部都係喺換物會嗰度換翻嚟嘅，即係人哋唔要或者多咗啦，咁我就去換咗翻嚟啦。 即每年都有呢个仪式感，就系会喺屋企中间或者电视机隔篱摆棵圣诞树咁样。 系啊，其实有懒过嘅，但系自从有小朋友之后咧，又想即系俾佢有啲圣诞节嘅气氛啦，同埋学习啦。 爸爸啲传统女校真系有教养。 关咩事咧？ 佢好靓噶呢个景致，喺个电视机隔篱有棵圣诞树，我谂到都觉得靓咯。即系如果喺外国嘅世界，仲有个假嘅火炉。 火炉系啊。 系啊！ 依家今年咧 N 字头嗰串流平台咧，话最多人睇其中一条片就系嗰啲烧嗰啲木嗰啲 火 炉 片， 突咧好疗愈啊！啲人 系啊，你咪开住喺个电视嗰度咯，即系当系火炉咁。 系啊，好似去咗加拿大咁噶啦。 系啊， 系啊。 我想讲咧，你讲起呢个画面咧，其实你都可以喺屋企自己呈现出嚟。 系， 因为咧我自己就网购啦，咁我有大大小小嘅货物嘅，咁就留低咗啲咧自己消毒过嘅纸皮盒，咁。其实咧，你可以幻想下，我哋成日出去做活动咧，会有个布景板嘅，我哋叫 backdrop 嘅。嗱，好啦，圣诞树年年都系嗰棵啦，装饰嗱，今年我都唔鼓励大家有换物呢一样嘢啦，因为即系病毒啦，即系一来就唔好接多咁多接触啦，二来即系换物，我觉得都系有高风险嘅。 丧志系嘛？ 系啊， 得今年 唔好啦，算啦，今年我哋唔丧志啦。咁所以咧，就不如自己做一啲环保物料嘅。嗱，你无论系用环保物料嚟做圣诞树又好啦，或者我自己咧就系用环保物料咧嚟帮棵圣诞树做个 backdrop。因为咧，我见到好多朋友咧，都即系带啲小朋友出去啲商场嘅圣诞布置嗰度咧影相啊。 系。 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唔好咯，我都唔系咁想去啲人多挤逼嘅地方。咁但我又想感受一下，即系都想有一张圣诞树嘅相咧，可以即系圣诞节嘅时候摆喺社交平台啊，或者同啲朋友分享一下咁。 系。点做到咧？ 不如 就 喺 屋企摆咯， 系啦，喺屋企自己用一啲环保嘅纸皮盒啊，或者系啲环保物料啦、啊。其实鞋盒又得噶、 嗯， 你都可以咧将嗰个纸盒嗱，你四四方方又好，长长方方又好啦。其实你将佢劏开两边咧，佢就会变成一个好似屏风咁样，有四格嘅屏风啦。咁、嗯、你就可以发挥你嘅创意嗱。你如果好似我咁有小朋友，你咪同佢一齐画咯、 嗯， 或者大人都可以噶，即系用铰剪啦，裁一啲唔同嘅形状啦。或者用顏色咧去由唔同嘅顏色咧，你可以整夜空又得，由曬黑掹掹點啲星星，或者你中意整好靚嘅天空又得，咁、 哦、 你就可以喺你屋企嘅聖誕樹，即係如果你想慳耐啲就擁埋牆角嗰度啦，咁咧就可以做一個新嘅 backdrop 啦。其實喺屋企咁樣打卡影相都好有氣氛㗎。係 啊，我都覺得幾正啊，一個親子嘅學堂啦、 嗯， 或者都可以用到成個朝頭早，叫個細路仔剪剪貼貼啊，咁啊搞攰咗。细路仔咁佢又瞓觉啊，咁样几好啊，我觉得系、啊。 你要陪住佢噶， 陪住咯，系 啊， 陪住咯， 之后瞓觉， 指导佢，指导佢点样做咯。啊，呢、這个都几得意。不过咧，我即时喺度谂到咧，如果我今年咧邀请啲朋友咧去自己屋企 house party 咧，有棵圣诞树咧，我恐防咧，我身边啲朋友仔咧都系比较麻烦少少，佢可能将啲口罩咧挂喺嗰棵圣诞，咁梗系唔好啦，咁梗 系 唔好啦。是不是呢啲唔使我讲啦是不是但是可能有啲人我恐防都会咁样做一入到门口咦几好喎棵圣诞树我嚟挂住个口罩先咁样。 其实係得你諗到囉你唔讲呢其实冇人諗到嘅。而家你将呢个 idea 即发放咗出嚟你明唔明白其实你唔讲我从来冇諗过可以将口罩 挂 喺圣诞树囉。 其实咪你自己咁做啊 你驚唔驚请我去你屋企我就将 啲圣诞。我头先话你得闲咪上嚟囉而家唔好啦。 而家唔好收返个 invitation 啦。啦小猪驚嘅小 猪。我排咗好耐先有崔杰同嘅這个邀请信可以上去屋企。是啊要排一年的嘛是不是我年头的时候即是 send 了个 request 出去现在才收到 invitation, 但没用啊 一下打破了。 是我都是好像林慧这样买棵圣诞树 自己 屋企。 自己 啦。 你看你没晒朋友了即刻搞到。 好孤独。 自己啦你。 Lonely Christmas, 中哥我们一起玩啊。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